第五章。 这事以后，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，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。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，希伯来话叫做不士大，旁边有五个廊子，里面躺着瞎眼的、瘸腿的、血气枯干的，许多病人，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，水动之后，谁先下去，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。在那里有一个人，病了38年，耶稣看见他躺着，知道他病了许久，就问他说：你要痊愈么？病人回答说：先生，水动的时候，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，我正去的时候，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。耶稣对他说：起来，拿你的褥子走吧。那人立刻痊愈，就拿起褥子来走了。那天是安息日，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：今天是安息日，你拿褥子是不可的。他却回答说：那使我痊愈的对我说：拿你的褥子走吧。他们问他说：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？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，因为那里的人多，耶稣已经躲开了。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，对他说：你已经痊愈了，不要再犯罪，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。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，使他痊愈的是耶稣。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，因为他在安息日作了这事。耶稣就对他们说：我父作事直到如今，我也作事。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，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，并且听神为他的父，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。耶稣对他们说：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只凭着自己不能作什么，唯有看见父所作的，子才能作。父所作的事，子也照样作。父爱子，将自己所作的一切事指给他看，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，叫你们稀奇。父怎样叫死人起来，使他们活着，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。父不审判什么人，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，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。不尊敬子的，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，就有永生，不至于定罪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时候将到，现在就是了，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，听见的人就要活了。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，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，并且因为他是人子，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。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。时候要到，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，就出来，行善的复活得生，作恶的复活定罪。我凭着自己不能作什么，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，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，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，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。我若为自己作见证，我的见证就不真。 另有一位给我作见证，我也知道他给我作的见证是真的。你们曾差人到约翰那里，他为真理作过见证。其实我所受的见证不是从人来的，然而我说这些话为要叫你们得救。约翰是点着的明灯，你们情愿暂时喜欢他的光，但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，因为父交给我要我成就的事，就是我所作的事，这便见证我是父所差来的。差我来的父也为我作过见证，你们从来没有听见他的声音，也没有看见他的形象，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，因为他所差来的你们不信。你们查考圣经，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，给我作见证的就是这经。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。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，但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。我奉我父的名来，你们并不接待我。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，你们倒要接待他。你们互相受荣耀，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，怎能信我呢？不要想我在父面前要告你们，有一位告你们的，就是你们所仰赖的摩西。你们如果信摩西，也必信我，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。你们若不信他的书，怎能信我的话呢？